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。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，我会特别的幸福。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了，上让呢吃了一场败仗回来了，这是大齐在渡淮之后吃的首场大败仗。回来之后呢，在长安城里有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，就是骂朝廷的，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一场大败仗。上让看完了这张大字报之后，可以说是爆发出了常人都难以理解的愤怒。他急忙冲进了办公室，一阵狂吼，叫来了带刀的亲信，掀起了历史上牵扯无辜人员最多的一起文字狱。第一个倒霉的就是看门的，还有衙门里那些低级官员们，他们都是唐朝留下来的。上让早就明白，这些人故意留着这张字条让他难堪。等到这些人被抓来之后，都跪在地上，在他们决定不去撕那张字条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肯定要受到处罚。可是呢，要听到他们将要受的刑罚时，一个二个都是大惊失色呀。上让可以说是用几乎疯狂的声音下达了处罚令。怎么处罚呢？把这些人的眼睛挖去，吊挂在大门口。够狠的是吧？这些官员经过短暂的诧异之后，互相看了看，开始镇定下来说，是啊，很多大臣都死了，也该轮到咱们了。这帮人手牵在一起，怒视着上让，开始破口大骂。有一些忘了骂人的修辞，直接就问候了上让的祖宗八辈。很多惨叫声过后，大门口像挂咸鱼一样挂起了很多的身体。但这只是报复的开始啊。上让可以说红了眼，撕破了声音喊道，给我把那个不要命的王八蛋找出来。这的确是为难人了，长安城多少人呢？数十万人，居民文化水平都高于全国，而且里面不少有来京赶考的才子。 怕是具备作案能力，也就是写诗能力的人有上万人。你要从中找出那些大胆的书生来，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啊？但是呢，上让找到了办法。他的办法是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。得嘞，有很多大兵横冲直撞，看到一个穿着儒生装的就上去问问，来给军爷背首诗看看。熟读唐诗三百的不会作诗也会吟，现在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是砍头就是腰斩。经过数天野蛮的抓捕行为之后，有3000名被认为具有写诗能力的人抓进了牢房，没有审判，不用画押，直接被拉到菜市口砍头。当然了，狂暴的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不过杀640名儒生，以搞文字狱为乐的清朝一次案件也没超过杀3000人的。书生的血流成了河呀，长安城再一次陷入了最黑暗的时间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万事总有回应啊。上让的疯狂已经为草军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。长安城内的居民对新成立的大齐皇朝是彻底失望，他们就等着一个时机来对草军用行动进行投票。这机会马上就来了。唐熙宗中和元年四月初，长安城皇朝躺在后宫做着千秋大梦，上让还在愤怒当中，敌人已经四围而至了。在郑田取得龙尾坡之胜后，唐军仿佛突然醒悟，各路兵马急奔长安，凤翔兵马唐洪夫、程宗楚屯淮北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沙苑，义武节度使王楚存屯魏桥，下绥节度使拓跋思恭屯武功，一张大手已经建成合拢之势。郑田坐镇凤翔指挥调度，这时候他兴奋异常，自己成功打响了第一炮，夺回国都是就在眼前。但是呢，问题来了，现在是最佳的攻击时间吗？郑田否决了这个急躁的想法，他知道之前的那场胜利宣传意义大于实际啊，草军的实力依旧雄厚，这个时候攻打长安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部队已经成功的拿下了长安了，前方的部队已经按捺不住，在四月初五这一天，唐洪夫、程宗楚、王楚存突然向长安发起了进攻。这战场如球场啊，足球是圆的，战果也是难测的。这次奇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皇朝以为唐军敢发起这么迅速的进攻必有所以，为了不被敌人包成饺子，他率兵从城门突围了出去。走得太过匆忙，有一部分草军腿脚慢了一点，被随即冲入的长安唐军围在城内，他们呢只好打起了巷战。情况很不利，唐军蜂拥入城，把他们分割包围，没撤走的草军只好依靠院落、窄巷、砖垛来搞偷袭、打冷枪、放暗箭。唐军到一时还真是没了办法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不知道谁在什么地儿喊了一声，糟他丫的，方门呢突然打开，从里面有人拿着砖头瓦片开始向草军砸去，而且还有人冲了出来开始捡地上的剑。草军不明白啊，这战争让平民走开，这些人跑出来捡剑干嘛呀？哦，难不成还要跟自己一块儿守卫长安呢？这些人捡够了剑之后，对着草军嘿嘿一笑，然后呢撒腿就跑。往哪儿跑呢？往唐军的方向跑， 把这箭送到了唐军射手的手上，然后呢用手一指说着，你看刚才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个草寇，往那儿射。长安居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现在他们是用行动投了票，草军仍是草寇。依靠群众事半功倍啊，唐军在长安居民的帮助下终于肃清了草军残兵，从而彻底占领长安。多感人的一幕啊，军民齐心共战来敌，这是一件可以记于史册宣传一千年的好事。但是呢，长安居民马上发现他们这是赶走了狼迎来了虎啊。唐军收拾了草军，转身就变成了唐寇，冲进民宅抢金帛猎姬妾，群众是大惊失色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这怎么刚刚还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，一转眼就变成我为鱼肉您为刀俎了呢？所有人都不明白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人心，不是财富。他们捡起了金银珠宝，却将人心丢弃在地。草军如此，唐军也是一样啊。现在草军付出了代价，唐军为他们可耻行为埋单的时候来得更快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长安东的门坝上，夜晚冰凉的月光照亮了皇朝的脸，满头大汗的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全军就地休息。皇朝没坐下来休息，他找到了一个侦察兵，下了一个命令，去侦察长安去。不久以后，这位士兵带回了消息，说唐军各自围墙，乱成一麻。皇朝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，从长安撤回只不过是他的计划之一，现在看来他再一次猜到了唐军的弱点。这是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，你这样的对手怎么可能跟我争夺长安呢？全军起立，整队出发，目标长安。皇朝的回马枪效果好极了，算起来突然杀进来的唐军也算是一支劲旅，还有地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占着长安呢。可是呢，对于猛然回击的草军是全无准备。那就跑吧，反正长安也不是咱们家。迈开腿儿，唐军们发现钱多了，这会儿是一坏事儿了。因为刚才打劫太积极，个个都是八段劫匪，口袋里装满了贵重的物品，平时觉得很珍重，现在呢只会觉得很沉重。身上带这么重的金银沙袋，你甭说打仗了，跑路那都腿都迈不开。唐将唐洪夫、程宗楚战死富贵场，王储存身负重伤，保得一命，逃出生天。一天的时间，草军呢又打进了长安城，这座辉煌的城市又换了主人。皇朝站在城头，他望着失而复得的长安城，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。他已经听说了，长安的这些居民都不是良民，行啊，居然帮着唐军打自个儿。那好，那我就让你们永远记住谁才是这儿的老大，把那些帮助过唐军的人士全数诛杀。一时间长安是惨叫不绝，血流成河，史称喜城。皇朝是用最血腥的方式向长安城宣告，我皇朝又回来了。吓人的皇朝吓退了很多士兵，参与围攻的王重荣、拓跋思恭一开始也想进长安打打秋风，可是呢，唐洪夫们为了垄断长安抢劫市场，把住大门不让进。那得嘞， 现在唐军大败，草军又血洗长安，他们呢拔营上马，走之乎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初冬，高骈退兵后的一个月，陕西凤翔，郑田正在喝酒。这会儿他的内心是无比的苦涩呀，他是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迷茫过。离唐军大败已经过去了半年，郑田当初的激情已经不在了。曾经的他撩发过少年狂，天真的认为唐朝天恩犹存人间。到了今天，他已经有些心灰意冷，唐军各自为战，只为利益。皇上待在四川乐不思蜀，高骈手握兵权，只为自重。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，心头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悲伤。自己已尽人事了，但仍不能挽救大事吗？一饮而尽杯中酒，辛辣而痛心呢。就在这时，随从匆匆奔进来，在他身边附耳低语说：“李昌言回来了。”李昌言是谁呀？郑田的参谋长。郑田不解，自己不是让他驻屯兴平吗？怎么跑回来了？他从随从焦虑的神情当中知道坏事了。郑田赶紧放下了酒杯，走出办公室，登上城楼，看到了李昌言领着兵在下面起哄。这些兵呢，在抱怨什么呢？工资太少，福利太弱，要郑田给他们一说法。郑田用眼光扫了一眼李昌言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参谋长，目光游离，把眼睛躲开了。郑田明白了，自己这位高参恐怕是已经有了其他的想法了。郑田对随从吩咐了两句，然后呢，面对大家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在乱哄哄的士兵静下来之后，郑田开始了一场演讲。武林高手可以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，这文坛辩手可以三寸之舌安定三军呢。郑田的语调不高，也没有说大道理，他只是用真诚的心交代了眼下的困局。不是不给大家发工资，是国家有难，钱粮匮乏，但是请大家相信，我将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。说完了之后呢，众将士纷纷下跪，表示心服口服。但是李昌言没跪，他在前方鼓励士兵制造怨愤，然后呢，引兵回到凤翔，就是想学周吉搞一场政变，好驱逐郑田，自己占据凤翔。现在呢，看到自己这些大兵被郑田三言两语就降服了的时候，这是面如死灰，呆然目立呀、啊！完了，这下自己难逃死罪了。李昌言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谁知道呢？郑田这时候突然下令打开城门。不一会儿，郑田步出城外，慢慢来到李昌言的面前，又转身从刚赶着跑过来的随从手里拿过一样东西，交到李昌言的手上，说：“李将军，这是官印，以后为国灭贼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说完这些呢，他轻轻拍了拍李昌言的肩膀，然后转身骑上了一匹马，跟随从向西而去。 李长言吓得不能说话了，望着郑田渐渐行远的背影，心中直犯嘀咕，这郑老大啥意思啊？不当官了，把凤翔给自己了？作为一位目光短浅的武夫，他是永远不知道郑田心里在想什么，也从来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富贵如浮云，也不知道一切以大局为重。郑田走了，他可以去守城池，跟李昌言决战，以他的威信，取胜的把握当在九成。但是呢，他不愿与同事操戈，因为敌人还在，唐军是经不起内乱的。当年无人敢举军旗，他举了起来，到了今儿个，无数人想抢总司令这个位置，他又放下了。所以说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大丈夫也。郑田离开了凤翔，前往成都，在来到陪都之后，他居然被定了一个约束属下不利之罪，而李昌言呢，反而受到了朝廷的表扬。您说说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五人横行，割据称王的时代，在大唐末年已经拉开了大幕。当然了，这李轩呢，就是一被扯线的公仔，背后不过是太监集团跟文官集团的斗争罢了。据说呢，李轩对外惩罚郑田还有些内疚，知道自己伤害了郑田，但是他呢也没弄明白，自己最终伤害的是祖宗传下来的大唐基业。郑田对处罚毫不在乎，他呢在成都闲了一段，到处走走逛逛，看看瞧瞧，过了一段比较轻松的生活。过了没多久呢，这唐朝又把他招进了朝廷，又当上了宰相。他呢也不记恨，从容上任，出谋划策，同样是尽心尽力。不管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只对我的内心负责，这种态度就叫做宠辱不惊。但是一年后，郑田病死在了四川。他做了当年郭子仪所做的，只是他面对的唐朝不是当年那个唐朝。在离开凤翔的时候，他似乎就明白了这一点，自己奔波呐喊也不过延缓一下唐朝的死亡而已。这根儿已经烂透了，唐朝这棵参天大树也快要倒了。郑田常在深夜与酒共叹，他已经看透了，可是有一个人却重新燃起了信心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个人就是王铎，曾经从潼关撤走的王铎，这一回他又成了新的军队总司令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又能否举起反攻长安的大旗呢？明天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云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